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啊，这个老厉害了啊！这就在苏州有一个年轻的女老赖，他们家啊有一种豪华的各种各样豪华的配置，比如说他们家的房子豪宅500万以上的豪宅，有跑车，生活条件非常优越，而且家里各种各样的名牌包包啊，名牌鞋子呀，但是他却以经济拮据为理由赖着几百万不还，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然后最新的消息我看了一张照片哈，他是被执法人员带走了，司法拘留，你知道吧。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天看了那张照片，就看着这个女老赖的家庭配置，女老赖家的配置，我真心是羡慕嫉妒恨。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如果也有这种配置，我也老赖家不走。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但是最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等我再拾起你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眼光有如坚定一些，就不会在乎那一切，不值得爱就拒绝，就将它忽略。今年的我就算穿越，那也是我要的世界，我不会笑得轻蔑，不随便对谁说感谢。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很好在实现你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很好在实现你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心繁华的世界，任凭那满园红花落。尽管不舍我们曾有的悸动，终究没能够支撑到最后。就别再藕断丝连，就别再回头，熟悉的画面只会更难受。我孤身留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独立去承受当时的选择，即使有错，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那些曾经的美好留在心中，那时的分开已经是故事的最终，再留恋只是徒劳和蹉跎。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说你还继续打听我的下落，何必让遗憾放肆在沉默。转身去你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别让这一段绑住你的梦，你的天空。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那些曾经的美好留在心中，那时的分开已经是故事的最终，再留恋只是徒劳和蹉跎。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放了所有，别再执着。彼此都可以好好过，那些曾经的美好留在心中，那时的分开已经是故事的最终，再留恋只是徒劳和蹉跎。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 主角，你不在未来，心渐渐冰冷，握你的手越紧张越疼。好，回忆的风光沉沉地刺在我心上，水落不干，久别夸口地久天长。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尼尔森有一份最新的研究显示，我们不是90后80后啊，我们80后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驱动经济的主力军。所以中国消费者靠谁？就靠我们，我们80后，你知道吗？那数据显示说有2亿1000万消费者都属于80后，那在中国大陆呢，13亿7000万消费者当中占了80后占了15%，位列整个各个年龄段之首。那80后的人均月收也高于60后70后和90后，那36%的80后的家庭月收入超过10000，80后的消费者呢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也更加乐观，而且消费能力也比其他的年龄段的人更强。比如说80后的人大部分都成家了，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哇这句话好伤人啊所以呢家庭支出占了80后消费的主要部分，比如说子女的教育占了80后总支出的55%。另外呢像买车保养车占据了80后消费的30%。另外呢80后还喜欢热衷于休闲娱乐，44%的80后都表示我们喜欢家庭出外旅游。所以你看哈，我算了一下，对于80后来说55%用在了孩子身上，30%花在了车子身上，如果吃喝花掉20%的话，还有10%是用来娱乐的，是吧？我作为一个不怎么出门娱乐的80后，我真的很庆幸此时此刻我没有孩子花掉我55%，没有车子花掉我30%，因为我不用花钱来买保险嘛，对吧？我真的好开心啊然后我们导播刚刚跟我说雪雷，你的钱100%都花在了吃喝上面了吗？我说100%只够花在吃喝上。妈妈喂妈，这个月再借我点儿。 是小春姐要把我吃紧紧握，那份爱是生活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每个角落，随时交换角色，就当做突破，你就很独特。如何的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的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立刻选择我。 决定你够不够资格。 是跟特朗普有点关系的事情哈，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我们中国国务委员叫做杨洁篪，这也是特朗普就任一个多月以来头一回与咱们中国的高层官员会晤哈。当然了，这个见面当中也是传达了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那之前呢，主席习近平呢也是跟特朗普总统有过一次电话通话，那双方都表示哇，这个电话通话的意义非常大，为下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那中方我们杨洁篪是说呢，我们要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高层级、各级别的交往，拓展广泛的双边领域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还有合作，尊重彼此，然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然后更加好的造福两国的人民和世界人民。特朗普呢也是说哇，很高兴有这个跟习近平主席的十分重要的这么一次通话，美方呢非常重视同中方的合作关系，双方需要更加加强高层的沟通交往，密切各领域的合作，增进国际事务当中双方的协调啊，还有合作呀，win-win situation 等等等等。另外，哎，你们还要美国的国债吗？ 我承认我也有点情绪，该好好谈却让你离去，改天买点什么哄你，你就不会生气，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十七个留言都没回应，感觉有一点不对劲，让我开始担心。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嘿耶，什么出错？足够的技巧不去争执，足够的成熟但你情绪，会是爱的不够多，还是根本还错？分手这念头你有闪过？老实说我也想过很多，难得但讽刺的默契，想想会更难过。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能做的都做，都愿意在你开口，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可能你都永远不会懂，掏出我的心给你有什么用？都不是没努力过，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怪你不如我先想清楚，慢慢了解爱不是

当然了，这两名女子在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都一直说我们这是恶作剧，她说我们被骗了，我向她喷这个喷雾呢是别人告诉我的，这是一个恶作剧，我就向她喷了而已。但是呢，这个恶作剧的说法呢目前已经被马来西亚的警方给驳回了。但是其实我还看了一下具体的啊，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的残忍，就是他这个金正男被喷了这个神经毒液之后，叫 VX 的神经毒液啊，面部其实他的意识非常清晰，但是在这个监控当中看的图片，他的表情非常痛苦。然后当时是找了协警，就是航空公司的协警来求助，但是15分钟之后死亡的。整个过程都被这个监控系统拍着了，但是这个案情呢也是非常的扑朔迷离，觉得最终的结果判定这两名女子到底有没有罪啊等等的，谁都猜不到目前。我刚还看到，因为他逮捕的不仅仅是这两名女子哈，还有一些其他的朝鲜籍的嫌疑人。那当中呢有一个嫌疑人因为证据不足的原因，现在就已经无罪释放了，所以这个案子应该是很棘手的一个案子。我听说马来西亚的警察说，哇去，太棘手了，这回就不能不了了之了吧。诶，要不然我们把监控录像扔到大海里，让它失踪。 你把我刺了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就像是自动软件，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一切，你绝对自信，从心真的第一名。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像天注定，如影随形不离。好吧，就起不起，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幸运。 融化人类的激情， 真实的皮肤有温度，甚至能呼吸。 十秒钟内按键大叫完毕，三秒钟留下开着的你， 男朋友不乖， 你也能出去年纪默默陪你 分析。 但是你那一度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但我绝对不背叛你。 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幸运， 融化人类的激情。十秒钟你房间大叫完毕，三秒钟留下开着的你，男朋友不乖， 我 也能出去，你寂寞我陪你 担心。 但是你的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让我绝对不背叛你。 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个德国哈有一个环境部要召开会议，然后呢摆了一桌素的，结果部长愤然离开。 这个会议是在德国首都柏林哈举行的，这个会议叫出口绿色技术政府研讨会。那整个这个开会的人吃的呢是自助餐。通常情况下哈在柏林这样的首都开会的，特别是有各种高官参与的这种宴会场合，会有意大利香肠卷。通常情况下啊，会有香肠卷啊、小香肠啊、炖牛肉汤啊这一类荤菜。但是呢，这个出口绿色技术政府研讨会呢是由德国的环境部主办的。那他们就在二月份的时候决定要把第一个部门要把肉和鱼从官方宴会的菜单上给剔除出去。所以呢，他们当时给的这个菜单上提供的只有这个绿色的什么苦菊拌苹果呀，蔬菜、大豆、意大利千层面啊，反正都是素的。那环境部呢是说我们要以身作则，要实现环境可持续消费发展。但是看到这个菜单，看到这一桌素的，德国食品部的部长不乐意了。这个食品部的部长呢是基督教会社会基督教社会联盟成员，他叫 Christian 史密斯特。他就抨击了环境部部长，就说了，只要有我们在，谁都别想悄悄搞什么素食日。相比环境部你们家长作风和意识形态，我支持多样化和自由选择，我要吃荤的。但听说这位食品部的部长一回家，气愤地打开家门，就看见妈妈端着一盘青椒等着他。宝宝又不听话，又在外面不吃蔬菜，来，坏孩子。你爱吃素的吗？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在梦里看见我的妈妈，一个人在世上要学会坚强，你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天亮了，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他的笑容。

是梦，我多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懂，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动生死痛，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我心中你最终我的泪向天冲，爱是一旦成熟会续写两成龙，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我心中你最终我的泪向天冲，爱是一旦成熟会续写两成龙。 可是却爱的没有

是我，还是我。 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说到音乐之声呢，其中最经典的一首歌就是 Do is a dear, a female dear, Ray, a job of golden song, right?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怎么唱，但是呢，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如果所有的关于小孩子的教育哈，都是德瑞帕萨拉西可以这样跟孩子说的话，哇，我以前要是受这样的教育，一定会成为音乐家的。另外王姐说，这个音乐之声是歌舞片当中品质最高的。 La La Land 表示很不服气。 月光放肆在蓝色的窗边，转眼都换作有时间，再一杯那古老神秘恒河水，我想在额头的帽檐也盖了经典，我要冲进书签店的房间，只撕刷一万 心中含苞待放无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在红尘中。

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OK， 同时今天聊的话题是那些你看过的奥斯卡得奖电影以及感受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怪咖留言说，会飞的燕燕是说泰坦尼克号，这是经典影片了啊。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画的场面？怪咖说，记得大学，班级自习和一位班级的女同学一起看这个泰坦尼克号，然后结果两个人在教室里是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呢，当时的那个课上的老师就看着他们。然后他说，我心想老师是不是会觉得，哇，我上课有这么感人吗？没有，主要是自习课太让人感人了，我好喜欢自习课呀。 想得太多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只挂着眉宇宙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蜜满那快乐，一口一口吃了什么苦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把情绪沾满的我，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锅，一口一口因为什么吃掉了生活。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苦瓜就难以宇宙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一口一口咬定什么不懂的快乐，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把情绪沾满着我，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锅，一口一口因为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 留言说，妈妈咪呀，这是打开了我喜欢歌舞剧的世界。妈妈咪呀，哦嘞哦。荒年说千与千寻，我觉得千与千寻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中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父母因为贪吃，于是在那个童话的世界变成了两头猪，是吧？我好羡慕。 爱你 一天一天，日子重复，一衡量不出等待的长度，寻找真爱受伤无数，也不轻言说放弃，爱是无止境，那是永远的事，它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爱让心坚固，能迎上一切险阻，别问回首，付出就感到幸福。 Hello。